I want to tell you a little about London before you arrive. 我想告诉你一些关于伦敦的情况在你到来之前。那么从这一句呢，我们也知道了 Chris 也要去伦敦了。 Yes, before you arrive, 在你到达之前，我要告诉你一些有关伦敦的情况。 告诉谁有关什么什么的情况， 用英语说就是 tell somebody about something。也就是 tell 某人，后面加 about， 然后呢加你要说的事情。 I want to tell you a little about London， 就是说我想告诉你一些关于伦敦的事情。那如果我要说我想告诉你一些关于北京的事情，应该怎么说呢？ I want to tell you a little about Beijing。 接下来写信人 Pat 又说 As you know 就是正如你所知道的 As you know, it's the capital of England and it's on the River Thames. 那么正如你所知道的，伦敦呢是英国的首都，那么呢它是在泰晤士河的边上。好了，那么朋友们，如果要说正如你所知道的，北京是中国的首都，应该怎么说呢？ 对了，应该是 As you know,北京 is the capital of China. OK, 再回到我们的伦敦来信上面。 As you know, it's the capital of England and it's on the River Thames. It is a very big city with a population of about 7 million. 啊，原来伦敦是一个大城市，那么它的人口达到了多少呢？有700万。所以在这里啊，我们用的是 It's a very big city with a population of, with, 带有，就是说有多少多少人口， with a population of about 7 million. The people are usually friendly and helpful, but often in a hurry. 那么这里的人呢，通常是非常友好的，而且是乐于助人的， but often in a hurry. 大家要注意这个说法， in a hurry 就是匆匆忙忙的。这里的人呢非常的这个友好，也非常的愿意帮助人，但是啊他们老是匆匆忙忙的。 But often in a hurry. In a hurry, 请大家注意这个说法。 London is a busy place. People work in offices, banks, or for companies. 那么伦敦是一个非常忙的地方，人们呢要么在办公室里工作，或者是在银行工作，或者是为一些公司工作。 The city has got lots of parks and gardens. 那么城市呢也有很多很多的公园和花园。 When you are here, you must see the London Museum. 那么当你到这儿的时候呢， you must see, must 是一定要怎么怎么样的意思。我们在使用 must 的时候啊，可以在 must 后面呢加上一个动词的原形，比如说 you must see the London Museum， 你必须要看伦敦博物馆。如果我说啊，你必须多吃点，我们就要说 you must eat more。 You can visit the National Gallery and the Science Museum。 你还可以参观国家美术馆和科学博物馆。那么在这里的 you can visit 是表示一种建议，就是说啊，你也可以参观什么什么什么地方。 You can also see the changing of the guards at Buckingham Palace. 你呢还可以看一看白金汉宫换岗的场面。 Oh, it's so exciting. 真的是非常的有意思。 We all look forward to seeing you. 我们都盼望着早一天见到你。那么大家注意 look forward to 后面呢我们要加 doing， 我们一定要加动词的 ing 形式，记住了吗？对了，那么说盼望着见到你就可以说 We all look forward to seeing you. 最后呢我们的信也是署名 Yours Pat。 我是 Scotty， 我爱北京。 Now, here's Scotty in Beijing. Scotty 正在给朋友写信。 Dear Andrew, I want to tell you a little about Beijing before you arrive. As you know, it's the capital of China.